cheap 嘅一啲食品嚟嘅。 嗯。 咁啊，喺倫敦啊，喺花棚市都係咁噶啦。 係。 咁所以咧，佢有一定嘅捧場客嘅。 係。 特別啲攞福利啊、基層嗰啲市民。 嗯。 反為咧，即係當然唐人都有唔少啦，去嗰度幫襯。但係你話喺一般情況之下，即係當然佢哋有時會有啲鄉土情結食慣咗，咁就會幫襯唐家館啦。但係喺呢種情況都唔係特別話真係一定要去唐家館食嘢嘅，因為你去過美家同餐館你就知噶啦，啲嘢唔好食嘅，大部分都 係有人話都炒得唔即係， 我覺得唔好食嘅 啫。料正啦，佢嗰度呢啲啊，不過我都聽聞咧講咧，就大家都我知道我哋好多觀眾網友咧都係住喺呢個美加澳、英美加澳等地嘅。你講下當地係咪唐人區啦？冷冷清清，我聽翻嚟就話係啦。唐餐館有啲咧，佢開唔到全日啊，直情晏晝咧係或者有佢隔即係休息嘅日子多咗，因為根本就冇咁多生意。 冇咁多生意係。 因為咧，唐人都驚啊嘛，大佬，我都驚啊。即係佢未必係歧視嘅，但係人咧係要揾個安全嘅地方去自保咧，係人之常情。 係。 就唔好下下就話種族歧視。咁而家唐人歧視唐人咩？ 係。 你又話種族歧視咩 ？Anyway， 講翻一樣嘢啦。咁啊，即係。但頭先啊，做篇文章啊，嗰邊要講多一樣嘢嘅。anyway， 咁啊，而家咧就佢除咗話鍾南山院士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雖然喺中國爆發，但係咧源頭唔係一定喺中國。係 啊係。 咁即係暗示咧，即係。其他國家惹入嚟啦，咁但何大一話一定係噶啦嚇，咁佢就仲話即係柳橫折曲啦，佢話現在好多研究咧都指向新冠狀病毒嘅源頭可能嚟自其他國家，美國、意大利、伊朗等國家咧很多咧冇亞洲接觸史嘅新冠肺炎確診嘅病例就説明咗這一點。 係 哇！你當人是白痴的， 公開講日本病毒添啦，而家 係啊，公開講日本的病毒啊，即係你騙人都騙得。你頭先講嗰啲國家咩伊朗啊，伊朗、意大利咧就同中共有密切關係嘅。OK， 因為意大利嗰度咧，佢嘅外貿有5% 同大陸做嘅啫， 係好犀利， 唔算多，唔算即係認真多啊。伊朗35%，咁點解意大利係疫情高呢？因為意大利咧，即係啲你知啦，華人好識做生意噶嘛。 係。 咁咧就溫州聽聞有300,000即係合法同埋非法勞工咧，而家意大利生產意大利牌子嘅時裝。 哇！你我講個經驗俾你聽啦，你真係去到羅馬中央火車站。 係。 羅馬即係首都啦，將火車站一行出嚟，第二條街嗰條大街嚟嘅，由街頭去到街尾。 嗯。 全部都是啲即係 大陸人， 大陸人租實嚟做嗰啲即係零做批發，即係佢入貨之後送去之後咧，嗰度就散貨，搞到好撈舊嘅，搞到好撈舊嘅。呢個我幾年前先啱見到嘅。咁你真係唔想再去嘅會啊？即係就喺中央火車站對開喎，嗰條大街度啊。另一個例子就喺西班牙嘅馬德里。 嗯， 馬德里都係有條大街啦，由頭到尾都係嗰啲大陸。人搞嗰啲超市啊、飯館啊，賣下啲垃圾嘢、電芯啊、用品啊，即係總之，Made in China 嗰啲好平嗰啲嘢啦。 嗯， 有好多都中國人搞嘅，又係搞到條街好撈舊。咁啊，一般情況底下咧，除咗啲低下階層嗰啲人之外咧，好多人都唔會去嗰區，即係覺得嗰啲啲，即係佢哋冇用呢個字啦。但我相信佢哋嘅心態覺得呢啲紅番區嚟。 嗯， 咁係好多啦，我覺得。咁你可以反映就係話移民海外嘅人啦，啲大陸人啦，聚居埋一齊啦。 嗯， 但係佢哋亦都有時咧係互相。強化咗一種中國人睇埋一齊嗰種文化，嗰種文化同行為，即係財大氣粗啊、大大聲啊，唔融入你主流社會啊， 仲有唔夠乾淨。 咁慢慢咧就會成為咗當地社會嘅一啲問題。咁呢個咧就係逐步形成咗一啲負面觀感嘅部分原因嚟，我覺得係。 好不幸啦。咁啊，你哋有咩見聞就留言講俾我哋聽啦。咁啊，講翻下香港。 好啊。 OK。咁咧，上個禮拜財政預算案啦嚇，咁啊，陳茂波話每人派1萬元。 係。 好噶。 咁呢個似其一啦，啊，到底可唔可以解決到民怨？ 梗係唔得啦！ 聽我講埋先。第二有個問題更加啦，咁啊做未居港夠七年嘅新移民，主要係大陸人啦嚇。咁佢哋咧而家話用另外一個途徑，即係關愛基金，咁咧又俾佢哋10,000啊。咁你認為呢個做法合唔合理 ？OK， 你先講咗呢樣先，陣間再問其他。 好啊。即係如果留意香港民意研究所喺即係預算案發表當日嘅下午4至8點要做嗰輪調查咧，當時一突然間公布咗話會每人派10,000啦。 嗯， 當日個反應好好嘅，當日嘅評分咧係陳茂波做咗財政司長之後幾份預算案咪最高分嘅一份，40幾分。 我睇過啦，呢上個禮拜。 但係我哋跟住第二日、第三日咧做咗個跟進調查，因為第二日大家知啦，就係開始啲人砌咗數字出嚟啦。哇！原來新增的6000多公務員有2500個警察嚟嘅喎，警察嗰個補貼開支增加到2.5倍喎，咁樣跟住有啲政黨就話要分開嚟審議，咁啊，財政司拒絕啦。咁我當時我都話噶啦，跟進調查嗰度啦，當大家睇清楚啲細節，知道啲魔鬼喺邊嘅話咧，下一輪嗰個跟進調查咧就一定跌翻落去。咁，結果比較管仲啦，我哋啱啱早兩日公布咗第二輪嘅跟進調查。咁而家評分咧就急跌咗成40分、39分，咁啊得翻-20幾分。亦都係有歷史以來跌幅最大嘅一次。咁我覺得呢個好清楚說明一個事實，即係我覺得政府派10,000，佢以為可以，即係我諗技術上佢係推翻咗過往嘅堅持啦。過往佢覺得派錢唔係一個好嘅理財手段嚟噶嘛。咁今次咧，佢都要向民粹妥協啦。咁原因就因為佢唔妥協嘅話，佢可能預算案都過唔到啦。有政黨都連建制派都唔同佢玩啦，係嘛？第二，面對咁嘅氣氛、咁嘅經濟環境，佢真係諗唔到第啲方法啦，已經。咁唯有派啦咁樣。咁但係派咗錢咧，都收埋唔到人心，呢個先係最關鍵嘅問題。即係你即時跌翻落去歷史最低啊！咁我覺得就你可以反到個事實啦。特區政府而家嘅特區政府到到今日嗰個環境啦，冇乜好做噶啦，已經佢做乜都冇用噶啦。你再結合埋頭先我所講，特首得9%支持，主要嘅官員全部都係失敗級嘅分數，有成60%人俾0分個特首，敵意評分，其他官員好多評分都好低嘅，長期都好低嘅，最大嗰兩嗰幾粒包括咗政務司長。包括了律政司長、財政司長，特別律政司長評分都是很低的，有些就跌到七彩的，譬如說陳肇始，譬如說羅志剛，這些評分跌到七彩，亦都去到災難級水平。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看到，你派了錢，花了這麼多錢，這招都用完了，我覺得我個人相信，如果派錢都不能夠深入人心，咁呢個政府真係冇乜好做喎，同埋一點好關鍵，我哋最新呢輪調查都睇到，有39%嘅被訪者咧就話佢期望立法會唔好過呢個預算案，即係你派錢俾人都有40%人話我寧願唔要，咁我覺得講曬啦，仲有乜好講啊？即係呢個政府做乜都冇用噶啦，我會覺得政府若果唔改組嘅話咧。根本就冇辦法面對未來嗰2年4個月，我哋仲有28個月俾呢個政府管治，佢點做落去咧？ 嗱，繼續做嘅話，果然做民調，你背得好好啊！28個月啦， 即係佢根本就冇辦法做任何嘢，做任何嘢都唔會討好到市民，呢個第一點。 係。 第二，你而家仲要面對下一輪立法會，即係9月份嘅立法會選舉。咁呢度咧，當然你嗰問會唔會有咩轉變，會唔會真係會過半啊咁樣？我就話選舉就總有很多可能性的，而我哋制度上咧個選舉咧係對政府較為有利的，我哋有即係比例代表制啦，有30幾個嗰啲功能議席啦，雖然你唔計超區議會都仲有30個啦，係嘛？咁30個裏邊大部分都係一啲所謂小圈子嘅選舉啦，有啲多長年都唔使選噶啦。咁我覺得即係要突破35咧唔容易，但係我覺得。都唔容易就唔係冇可能啦，我相信可能性係存在啦。今時咁嘅環境，等於講咗我哋估唔到區議會選舉有咁嘅結果啫嘛。我哋大家都盡做啦，我而家呼籲香港人到時要投票啦，唔好 不要给机会，有机会了。好了，就算我们尽量做，就算到头来去不到35或者36，33够4够好了， 是接近已经很大威胁， 接近已经没得，很多人没得搞了，已经 因为他建制派 会，你不等他个个坐定定在这里， 是不得闲，他不可以走开，他压力很大， 一来是啦，他有个做了主席啦，已经是吧，一定要 他去到尽都是少了一个啦已经，另外你仲要他铺铺坐齐人在这 里， 即係我覺得就大家唔好灰心，就算我話我盡量試下，大家盡量試下，透過自己嘅投票行為，喺個咁多嘅限制制度上、對設計上、對政府咁有利嘅環境，我哋盡量做，做到過半嘅最好，做唔到嘅都要砌到佢33、34，咁就好多可能性都跟住發生咯。而呢個可能性33、34呢個可能性咧。我個人覺得絕對有機會。 咁中共會話你哋奪取政權嘅喎。 咁你唔好選咯，全部委任咯。基本法寫咗嘅喎，即係你係咪唔使基本法先？ 所以咧，我話佢聽。 任佢講係嘛？ 係呢、這個舊年區議會選舉，歷次立法會選舉，佢咧大陸咧都話咧，你班民主派或者反對派咧係想爭奪個政權。 係。 其實呢啲咧係絕對冇理由嘅。點解？喂，呢啲咁嘅選舉全部係跟你中共遊戲規則玩㗎嘛？係你設計㗎嘛？你認為冇問題㗎嘛？儘管嗰啲係非常之不利㗎啦，又要咩確認書，即係僭建嘅，去報名時候確下，呢個係完全係係不合理嘅。 係啊， 咁啦，都跟足你玩啦。 僭建權力啊，直頭係 跟足你玩啦，係舊年你啊趯走個黃之峰 啊。 即係鬼佬咧，淨係識得黃之峰，你係趯走佢嘅，即係驚死鬼佬唔知道，驚死美國佬唔知道有個黃之峰俾人排斥，你就係 disqualify 黃之峰一個，譬如有一個喺咩沙田嗰個候選人話天滅中共都俾佢過關啊嘛，係你黃之峰，我唔俾你啊，咁咧就專登話俾美國佬聽，我係唔中意你啊，講到呢度，好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派俾新移民嗰度，你又點睇咧？即係未夠 新移民。你問我嘅話咧，我咁講，即係如果 新移民嘅唔係一定大陸人啊，不過主要係大陸人。OK， 你點睇？ 即係我自己咁睇咯。如果呢次派錢嘅原因係因為失衡喺香港，你知道而家嘅經濟環境 要解困， 係令到好多人好辛苦。頭先我講過啦，好多做飲食業嘅、做呢個旅遊業嘅、做零售嘅都冇公開。咁我留意到啦，好多茶餐廳啊，嗰啲阿姐咧，都係新移民嚟嘅啫喎。 係 好多清潔嗰啲阿姐咧，都係新移民嚟嘅啫喎。 係 佢哋都好慘喎，我覺得。咁所以我會咁睇咯。我同意嘅，香港而家好多嘅矛盾咧，都係單程證問題。 包括居住。 係啦，好多問題都源於單程證。我贊成，我絕對贊成對單程證做一個全面嘅檢討。令到香港政府有選擇權，或者人數少啲 審批權。 但係對於已經嚟咗嗰啲，如果佢喺香港生活嘅話，我覺得又唔可以話完全唔理佢哋嘅。如果呢啲係輸困嘅話，咁所以我覺得政府都可能知道呢個現實。喺咁現實底下，佢知道唔想 arouse 啲太過對立嘅情緒，咁佢而家轉個彎，佢就話居港滿7年接派啦，唔夠嗰啲，咁我就關愛基金睇用咩方法。有需要嗰啲可能有個審核過程先至俾，俾幾多咧？而家就未有決定嘅。咁我覺得呢個咧都算，我覺得都係一個，如果你站在紓困角度，都一個可以接受嘅即係做法。當然睇下政府具體方案啦。所以我就建議大家無需太過在意，反而我哋要諗嘅就係話，我覺得都係好簡單啫。佢已經嚟咗啦，佢揸住香港政策都一樣嘅。咁已經有一啲差異對待㗎啦。佢申請公屋，佢要有一半家庭成員住滿7年咁樣啊。攞綜援唔夠1年唔可以攞咁樣。當然啦，而家好多窿罅咧要托要補，有好多出實嘢。咁政府咧確實要做翻執翻正啲。咁但係我就覺得呢次派錢咧，如果站在紓困角度嘅話咧，其實你唔好將個焦點等喺新移民嗰度。反而點解18歲以下冇啊？ 係 老實講，你湊住兩個細路。18歲以下的你而家好好過啊？ 梗係 抽曬落好曬好多錢㗎，而家冇學翻好多要做㗎。 係， 即係其實我覺得反為應該有出世子應該有， 啊，有出世應該有，或者合法居民應該有。嗱，我啊覺得咧，即係以香港政府嘅財力，OK，我唔係話民粹主義係應該年年派錢，佢派曬咁多人咧，影響不大。 係啊，爭幾 多？影響不大。你咧，你話個目的係想輸困啊嘛？ 係啊， 即個初心，成日話無忘初心，初心就係輸困，你都唔爭再派埋，仲有。慳啲行政費用， 啊、 你都想少啲怨聲啊嘛！你都想政府民望都唔好9% 夠啦，衰到夠貼地啦嚇！你再低剩翻5% 嗰啲，你真係冇眼睇。咁建制派啫，你都唔想建制派咁慘㗎啊！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新移民咧，的確令到香港嘅資源係緊張嘅，呢個係無可置疑嘅、 啊。政府啲錯誤點解造成啊？ 係源於咧新移民呢樣嘢咧，就香港冇審批權，即係冇話事權嘅。大陸批邊啲人出嚟，你全部要照單全收嘅。但係呢樣嘢咧係一個制度嘅錯。OK 啊，其實即係 對我覺得佢係大陸嚟，唔等於嚟咗香港一定支持大陸嗰套價值觀嘅。啊！呢、這個要分清楚，梁天琦都係大陸出世嘅啫。 係，冇錯冇錯。 大家要即係冷靜頭腦。仲有咧，太過你排斥新移民咧，只有逼佢哋親共。 係，我同意。 逼佢哋投俾你哋唔中意嘅人嚇。儘管佢哋有自由，你繼續講埋。 我自己覺得咧，我都係同意嗰個點㗎。而家好多香港嘅問題解決唔到咧，都係同即係單程證制度有關 嘅。 係，而單程證制度咧，真係需要檢討嘅。即係我唔知道係咪真係背後有陰謀，要即係幫香港人換血咯，所謂嚇。 嗯。 咁但係一日百五個真係好誇張，同埋單程證制度咧，1982年開始㗎啦。 嗯。 82年嗰陣時候，你就當時好多香港以前抵旅政策底下， 嗯， 好多游水落嚟香港嗰啲，一嚟到香港入咗市區咧，就俾身份證佢。 嗯。 咁變咗咧，好多都係啲單身寡佬，因為佢遊得遠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到喺香港站穩陣腳之後，娶唔到老婆。 嗯。 咁啊，翻大陸娶老婆啦，變咗大陸新娘嘅問題啦，跟住就大陸啲仔女嘅問題啦。 嗯。 咁所以82年搞呢個單程證咧，你就話嗰陣時個需求比較大，因為真係好多國內嗰啲大陸新娘、大陸兒童。 嗯。 咁但係82年之後同而家40年咯，係嘛？你而家睇到香港情況變咯。但係你由82年75個，到呢個87年增加到100個，到到92年增加到105個，咁92年到而家都接近30年啦，又係嘛？28年啦，28年香港嘅形勢變咗好多 嘅，你政府係變咗好多， 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社會結構變咗好多嘅，你政府係冇理由唔向大陸爭取啦。是調整呢個政策的，即係我覺得冇可能。你諗下，而家仲有幾多個寡佬會翻去大陸娶老婆啊？核突，分享一下5蚊睇一次相睇嘅娶老婆，仲有幾多個？而家中港婚姻反為係一啲即係香港港女嫁去國內， 嫁俾大陸人， 仲多啲，即係一唔係仲多啲，係不斷增加緊。咁我覺得其實個形態變緊，其實你唔好講邊個啱邊個錯先，係有理由做一個。較為全面的檢討咯，但如果呢樣都唔做嘅話咧，你就唯有令到香港人就對所有單程證嘅都有一種好負面嘅感覺。咁呢種即係歧視新移民啊，覺得唔應該俾佢攞公屋啊，唔好俾下佢食啊，或者話佢哋就算即係有部分新移民啊，真係好勤力咁做嘢，都唔好幫佢哋啊，冇嘢做都唔幫。咁我覺得呢種情緒咧，就係、是。制度衍生出嚟嘅負面後果咯。 但係中共認為審批權牽涉到個國家安全問題， 即係佢咁諗，我都好講啦。 咁 嘅 就所有 唔可以解決。我成日覺得，我今日呢句啦，乜嘢都抬國家安全出嚟咧，你就令到國家安全呢個字冇曬 credibility 嘅。 嗯。 哇！香港，你應承咗香港有直選嘅普選特首， 嗯， 一句國家安全就否定曬，乜都國家安全。即係我覺得國家安全以前對我哋嚟講好神聖㗎，而家仲衰過電台。我覺得呢個借口嚟嘅啫，唔好再抬呢個出嚟，唔好自己貶損呢啲觀念。 嗱，呢個咧就係大中華交嘅 呢個自白啦。OK， 頭先講嘅咧，講呢啲嘢嘅人咧就唔係咩港獨咩自決派，就係呢個鍾建華就出名係大中華交嘅講啦。OK， 我已經唔好唔係㗎啦，已經。 其實咧講啊，仲有好多嘢講，萬語千言。不過咧，早啲休息，劉世良個節目陣間嚟講講啊，大家記得睇就陣間劉世良嗰個節目。 好， 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鍾建華教授。再背一次你嗰個 title， 稍背唔背啫？香港民意研究 所 嘅名譽總監。 係， 好，即係都差咗啲啦。以前背 title 好叻噶。好，節目時間差唔多，拜拜。